第二十四集。 徐局办公室的门被关上，屋内的一切动静都被隔绝在实木门之后。孟昭朝自己的办公室走过去，回想着任斌手里的那个资料夹。 看样子任斌去徐局办公室就是要汇报那资料夹上的内容。那个琛字会不会与陆时琛有关？难道说任斌这趟去国外不仅调查了祝瑞，同时也调查了陆时琛？为什么会调查陆时琛呢？是跟我先前一样怀疑陆时琛是幕后推手，还是另有原因呢？要是想搞清楚这一切，就必须先知道任斌到底是不是那个泄露案情进展的内鬼。 在走进办公室之前，孟昭将周奇阳和程韵叫了进来。这两个人走进办公室，自觉地关上了门。 昭哥， 坐。昨天让你们查一下任斌的相关监控，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发现？ 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斌哥的生活还挺规律的，除了上下班，就是去接女儿，偶尔晚上会出来溜达一会儿。他女儿还挺可爱的。不过赵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斌哥的妻子啊？ 孟昭还没说话，周奇阳先接过话来，他煞有介事地说： 斌哥没结过婚吧？我好像听说他女儿是领养的。斌哥两年前不是因为犯错被停职了一阵吗？回来之后就多了个女儿。斌哥的女儿哪来的？这可是市局五大未解之谜之一。 程韵兴致勃勃地八卦道： 那其他四大未解之谜是什么？ 徐局的老婆到底何方神圣？丽锦到底有多少双高跟鞋？朝哥到底交过多少女朋友？ 周奇阳话还没说完，孟昭已经屈起手指在他脑门上敲了一下。 哪来的五大未解之谜？你自己编的吧？ 我也是听说啊，局里上下都传遍了。 那还有一个未解之谜呢？ 朝哥为什么从来不交女朋友？ 当的一声脆响，一个暴力凿在了周奇阳的后脑勺上。孟昭一言难尽地看着面前这两个人。 脑子里成天都装了些什么呀？叫你们来说正事儿的，别打岔。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就分头行动，下班后你俩立刻换上不易被认出的便装，一路跟踪任斌。我和陆顾问也会通过市局联网的监控关注任斌周边的情况，我们一定要配合把握住任斌的一举一动，不漏过任何蛛丝马迹。 没问题，赵哥。 没问题，赵哥。 记住了，你们现在要跟踪的不是普通的小毛贼，而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有着老道经验的职业警察。如果发现任斌有异常行为，要第一时间通知我，千万别轻举妄动。为了防止任斌发现异常，我们四个人要每天换一次班，明天由我和陆顾问跟踪，你们关注监控，明白了吗？ 明白了， 保证完成任务。 这时孟昭的手机震起来，是盐城市局的赵队打来的电话。 行，你们先去忙吧。喂，师哥。 小孟啊，我这两天派人去查了魏昌和的行踪，发现他5月25日下午从家里离开之后就没有再回来，警务系统里也没有他的出行记录，暂时还无法确定他的位置。 5月25日，吴嘉义死后的第三天，魏昌和有没有可能已经出国了？ 那不太可能，一个有政治污点的公安局前局长想出国不大可能。 政治污点怎么说？ 一开始呢，我也以为魏昌和只是个正常退休的前局长，但最近调查了他才知道，这个魏昌和任职期间简直就是盐城的土霸王。据说他当时任人唯亲，甚至通过顶替编制的方式私底下往整个盐城警务系统的实权部门塞了很多自家的亲戚，而且还依靠权钱交易、敲诈勒索等方式非法获取企业股份，赚了不少黑心钱。在他任职期间，刑讯逼供也很常见，不少最近被平反的冤假错案应该都与他有关系。具体的我就不细说了，总之魏昌和可是一个正儿八经的黑警。 后来怎么处理的？ 被双规撤职了。 这就完了？ 不知道是上面怕影响不好，还是魏昌和买通了一些人，撤职之后就没有再继续追究。你也知道那个时候。 赵队叹了一口气，没有继续说下去。 确实。那师哥，劳烦你帮我继续寻找魏长河的行踪吧。对了， 你们那边人手还充裕吗？徐局的意思是，如果人手不够，我们这边可以抽调几个人过去帮忙。 啊，这个你不用担心，最近没有什么急案，找几个人查魏昌河的行踪还是没问题的。啊，那小茂啊，有进展了我再随时联系你啊。 行，多谢师哥了。 挂断电话，孟昭陷入到了思索之中。 吴家义死后第三天，魏昌河就躲了起来，这应该不是偶然。魏昌河在躲谁呢？难道是得知祝瑞回国，担心祝瑞会供出当年陈玉案的真相而牵连到自己吗？但是当年的陈玉案中，祝瑞自己也是主谋，并不肯轻易说出当年的真相。如果不是找到了吴家义私藏的录音笔，陈玉案能不能侦破都不好说。而且陈玉案能真相大白，也不过是昨天刚发生的事。为什么魏昌河不是昨天或今天逃跑，而是早在吴家义死后第三天就杳无音讯？难道是作为一名警察的直觉？总觉得哪里不对啊。 夜晚11点，市局监控室内，陆时琛坐在电脑前，看着屏幕上的监控画面。他盯着监控看了一晚上，有些犯困，去卫生间洗了一把脸。推门走进办公室，他看向了陆时琛。陆时琛戴了一副平光眼镜，屈起手肘搭在椅子的扶手上，手指轻轻地撑着下巴。天花板上的暖光打下来，像在他的皮肤上打了一层透明而富有质感的釉，让他看上去像一具被精心雕刻的人形雕塑。随着门被推开发出的轻微的声响，陆时琛看向了孟昭，眼神里有了一些温度，这才从一具雕塑又变成了活生生的人。 怎么样，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没有， 我盯着吧，你起来活动活动。 嗯。 陆时琛倚着椅子，他拿起孟昭放在桌上的手铐，随手地摆弄着。 一晚上都没动静？ 没有，任斌跟往常一样，下班后先去幼儿园接了女儿，然后两个人去了一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蔬菜。周强跟着他进了超市，在超市里没发现他和任何人有过言语上的交谈，也没什么异常举动。买完菜之后，他就和女儿回了家，直到现在也没有再次出现。 嗯。 10公里之外，周奇阳和程韵坐在车里，正在监视着不远处任斌所在的楼道门口。 今天难道就这么过去了？ 坐在驾驶位一直盯着楼门的周奇阳伸了一个懒腰。 嗯，哎呀。一直到现在林哥都没有任何异常啊，难不成真的是我们想多了？ 不好说，毕竟我们也观察不到斌哥家里的情况。 周奇阳强打精神，使劲瞪大了眼睛看向前方，自我安慰道， 我有预感，斌哥可能马上就要有动作了。 又是长时间的等待，周奇阳昏昏欲睡。他看了一眼手机，11点45分，突然有人扯了一下他的胳膊。 哎，你快看，那是不是斌哥？ 周奇阳看向程韵指的方向，就在楼道口，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正是任斌。而在市局监控室，孟昭和陆时琛也通过监控视频看到了任斌的出现。孟昭立刻给周奇阳拨过电话。任斌下楼之后径直往小区外走， 不像是去开车的样子。你们也下车跟上去，尽量保持相隔50米以上的距离。我们这边通过监控能判断出他的行进路线，你们不用担心会跟丢。 收到， 收到。 随后两个人分别戴上耳机下了车，从两侧尾随在任斌的身后。 皮囊，我想我还在动着你。